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衣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宋恩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问您一问题。 问谁一问？别问。 问大家一个问题。 问大家一问题啊。 这个，您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是男性朋友多还是女性朋友多？ 哟 啊， 这问题算暴露隐私吗？ 不算呢。你的朋友圈里边男的多还是女的多？ 哎呦，这我好像真没统计，我估计应该是姑娘多。 一般是不统计这个，但是我今天是发现我的朋友圈怎么都被一个人给刷屏了呢？ 谁呀？ 啊？ 谁呀？ 谁？宁泽涛 啊。 啊， 这部分男女都转发 是吧？那我还是觉得女的朋友可能多一些。47秒84，世界第一飞鱼，这第一回参加游泳世锦赛的中国小将22岁的宁泽涛，昨天晚上如果您要是看了电视，一定特别激动，力挫群雄摘得男子100米自由泳大战的金牌。 嗯 啊，这个咱就不说这意义了啊。有人说男子100米自由泳跟当年刘翔获得110米栏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一直咱们亚洲这个运动员都没有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嗯， 当然了，单有运动成绩咱不说这事儿，宁泽涛呢也不会说这成绩好就一定像今天是被刷爆屏了吗？ 那么多有历史意义的冠军嘛。 哎呀，一看照片您就明白了，有一副堪比娱乐明星的俊朗面孔，以及一副穿衣服显肉脱衣服显瘦的标准身材。 嗯 啊，很多女孩说哟，这是唯一看得出来这不穿衣服还那么漂亮的男的啊。反正仁川亚运会期间，他的微博粉丝一夜之间就从10000变成70万了， 一下火了， 现如今涨到114万了。 哎呦，红的发紫 啊 是吧？这要是股票多好啊。小鲜肉这个名词在宁泽涛出现之后有了最合适的代言人 啊， 甚至连一向啊高大上的央视春晚据说都像宁泽涛抛出了橄榄枝。 之前不是说要排一什么节目吗？ 哎，据说宁泽涛出现之后啊，这个孙杨的粉丝团一枝独秀的局面就结束了。 哎呦， 双方粉丝分庭抗争，摇旗呐喊，一次又一回的把游泳比赛弄得跟演唱会似的。啊，万千少女为宁泽涛倾倒啊，就连韩国心目中这个体坛第一美女，就是艺术体操的那个姑娘，孙妍。啊，这个我有他照片， 是孙妍在啊， 孙妍在啊，孙妍在，管他叫什么的，反正长得一副就是小的脸盘啊，是吧？人叫一体萝莉， 是是 是，是这意思是吧？在一个韩国综艺节目当中，孙妍在主动坦白说对中国游泳选手宁泽涛有好感， 是吗？ 哎呀，反正人家这一番表白，让一向以帅气著称的韩国羽毛球运动员李龙大都吃醋了。 哎，那李龙大也确实挺帅的。 觉得没中国羽毛球队漂亮吗？反正就是李龙大也说过，说宁泽涛啊被选为是亚运村当时最帅气的男选手。啊，我呢，李龙大自己说连名次都没排上。 酸溜溜的哈。 这朴泰桓更估计伤心伤得更狠啊，曾经跟那个啊一体萝莉啊曾经传出过感情上的纠葛。 这开始这出这乱七八糟。 咱就不说体育圈这事儿了，反正总之现如今看体育吧，你有的是看门道啊，你比如说这个呼吸控制、泳姿控制，还有的是看长相 啊，还要看衣服，还要看身材，总之看的不一样。今天咱这样，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话题，就是古今中外啊，中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运动员，专业运动员 啊， 您最喜欢谁？ 可以啊，咱不分项目，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啊。 哎，反正肯定大家都曾经在电视上、广播当中啊，看到过、听到过体育运动员的表现。 是， 您最喜欢谁？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体育产业的这个红火哈， 产业的红火， 哎，不光是体育竞技项目，而且呢包括全民健身， 是， 还包括这种衍生出来的娱乐呀，啊，文艺呀，文体不分家嘛。 是， 今后大家热火朝天的同时投入到这种健身环节当中去，比如说我就喜欢游泳，我因为宁泽涛我喜欢上自由泳了， 这些好事啊， 这个是一件好事啊， 好身体最后得着是咱自己啊，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说到最喜欢的运动员啊，下边提到这位，那一定有一大票的粉丝。 谁呀？ 谢杏芳啊， 啊，中国羽毛球著名的女运动员 啊，是吧？这个技术好，长相也好， 就是高， 高也不错，气质很好啊。但是气质好这不管事儿啊，你说接下来这事儿啊，人谢杏芳就最近遇着烦心事儿了。 怎么了？ 遇到电信诈骗了，被骗了45635块钱。 遇到电信诈骗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这事儿不分明星不明星，冠军不冠军， 被骗到钱是比较惨的。 是，今天上午西城法院呢就开庭审理这个一对电信诈骗的叔侄，他们啊冒充这个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啊，用那个改签机票支付手续费为理由诈骗得手45635块钱。经过法庭审理，法官呢当庭宣判，这叔侄俩当中叔叔邓如道获刑1年6个月，侄子邓华荣获刑1年4个月，各判处罚金4000块钱。 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不今年年初1月28号中午啊，谢杏芳啊这手机响了 啊， 拿起来一看，哎，有这样一条短信。几天之前呢，他也确实是在某这个旅行网站上订了一张北京到深圳的机票。随后啊，他就给短信上的客服打了电话啊，客服人员说你去银行转账10块钱。之后啊，谢杏芳立刻就到附近的银行啊，听从了对方的指令操作。告诉你先拨什么什么呢，按什么什么，输什么密码。没想到就这按照对方指令操作，一下45635块钱就被转走了。 说的是10块钱。 结果划走了那么多钱。 哎， 这一瞅数额不对呀，谢杏芳立刻意识到，哎呦，遇上诈骗了，赶紧报案吧。根据记者了解，截至今天开庭，被害人谢杏芳啊也没有到法院去领取被告人家属退赔的案款，也没和承办的检察官、法官见过面，而对于他的身份呢，这个法官和检察官都没有向记者确认。 嗨，这明星谁不认识呢？ 哎，邓华荣说 那个 邓华荣是谁 啊？不就是那个叔侄俩当中那侄子？ 哦，就是嗨，一家子骗子是吧？ 哎，这俩骗子嘛，不是说他打电话过来呀，我就让那姑娘去银行转账，转账过程当中啊，他先输我们这边账号 啊， 转入这个转账金额的时候啊，我让他输银行卡号的前5位，点击确认就行了。 银行卡前5位是怎么意思？ 谢杏芳银行卡号的前5位就是45635。 啊，正好45635块钱就被转走了。 哎，谢杏芳当时输卡号，其实那个时候是在输金额。 嗨， 这还好是4开头的，你说这要是9开头的，这数额就翻一番了，是吧？ 好像很多银行都是6开头的，6222 啊，对吧？这个邓就是这姓邓的这叔侄他们俩啊，诈骗最具有迷惑性的地方啊，其实还是有可信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能骗到谢杏芳？因为他拿到了旅客的机票信息， 刚买的机票， 以航空公司改签的名义来联系旅客，10块钱手续费你说不算多吧？而且啊，这所谓的公司啊还会补偿100块钱。而能骗到钱呢，就是靠在这个被害人输入金额的时候，输入用来所谓验证身份的卡号前5位。那这样转过来的账啊，那就不是10块钱手续费了，那就是卡号前5位，那5个数是多少，那钱就是多少，反正肯定破万了，5个数嘛，对吧？首位有零吗？ 嗨，应该没有。 邓华荣说啊，这给很多旅客发出信息之后啊，只有3个人给他打过电话，其中啊有2个人一听就觉得不对劲，那边就挂了电话了，没骗成 啊。 只有谢杏芳一个人被骗成功了。由于叔侄2个人都没说明啊，这种诈骗的核心信息，航班和旅客信息到底是打哪儿来的，还是不得为止的。 哎呀，要说这仨人，就一个谢杏芳被骗的也可以理解。运动员有的时候投身于这个训练当中，训练和比赛对社会上的这种宣传可能不是特别多哈。 嗯。 咱们天天听我们大城小事啊，新闻广播的各种各样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核心信息，航班和旅客信息是怎么到这个骗子手里边的？ 哎， 啊，这个不能没人管呢。 你说我们还在节目当中保护了一下那个旅行网站的名字， 是 吧？是 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该有的监管得有，不能让这种网络骗子有可趁之机，更不能有些服务成为法外之地。 而且那些有头有脸的这些这个大的网站啊，大的这样，更是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儿，让我们觉得很寒心呢、啊 哎， 是不是？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员是谁哈、啊？中国的、外国的，包括曾经的、现在退役的和现役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 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王哥，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我最喜欢这两个体育明星都是男选手。 谁呀、啊？ 一个是那个斯诺克的运动员 澳大利亚的那个尼尔罗伯逊。 啊。 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国家足球队的厄齐尔。 哦，一个是打台球的，一个是 踢足 球 的， 还没有一个是中国的。 啊、反正我就是喜欢。 是吧？ 花痴一样。 嗨，向你推荐一个技术挺好的，就是长得不太好看啊。 玩什么的呀？ 踢足球的呀、 啊？啊，是谁呀、啊？ 鲁尼，啊、 鲁尼、 啊，多可爱啊！ 头发少了点，反正技术好，技术好就行。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最喜欢的运动员，您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愚人老宋说了，巴斯滕·古利特啊，这个乔伊娜，哎。这 格里菲斯， 这荷兰三杰克是仨，巴斯滕、古利特、里杰卡尔德，真、是喜欢前俩，第三个不喜欢是吧？ 那人家一好这口 啊，羽毛球的李玲蔚、乔丹啊，乔丹不是打羽毛球的，就是说他这是愚人老宋喜欢的运动员。 嗯， 张晓辉说最喜欢的运动员是田亮，小鲜肉啊，现在已经是小鲜肉的爸爸了。 是，大李、小李和老李说啊，我最喜欢九球天后潘晓婷，漂亮可爱，女神， 是 够女神的。 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除了运动员啊，其实带孩子喜欢运动挺好的一件事情，包括亲近大自然。但是如此亲近大自然，小动物都快哭了。 又怎么了？ 上个月月底开始，不断有网友晒出照片，说天黑之后啊，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边，一群学龄前儿童和家长在几名大哥哥的带领之下，夜里啊打着手电浩浩荡荡的往前走， 干嘛呀？ 他们总是在那个丛林深处或者是湖边浅滩处到处学嘛， 嗯，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学什么呢？ 啊，昨天记者也是在奥森公园又见了这支队伍啊，带队的老师说，我是名生物学家啊。他跟记者说呀，自己受聘于一家提倡亲近自然的机构，正在开展一项博物旅行啊。看家记者有些不明白，他给解释了一下，哎呀，就是教孩子识别啊，我们这个公园里边的动植物 啊，博览的博，物品的物，博物啊， 博物嘛。 嗯， 一位参与活动的家长还跟记者说呢，说他们向这个机构啊缴纳一定的费用之后，专程带孩子来长见识， 这不挺好的吗？出发点。 哎呀，但是吧，就会发现刚刚还宣称亲近自然那位老师，旁边有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捕捞。 嗯， 结果人家老师呢，当着这群小朋友和家长的面抓了一只蟾蜍 啊 抓着一只蟾蜍就开始跟小朋友说，这叫中华大蟾蜍，民间说摸到它会中毒，这是不正确的，孩子们你们看，老师摸着它就没有毒，是不是？这时候另外一名老师打开手电筒吸引孩子围观，真滑，哎，他妈摸这个蟾蜍 于是就相信老师的话了。哎呀，在将近10分钟的讲解过程当中，这只蟾蜍比较倒霉啊，这只蟾蜍一直被老师牢牢控制着，受尽折磨啊，在经历了一番解剖啊，当然了， 剖析 不剖析哈、啊，就差解剖了，就怕动刀子了，和高强度的照明，你想天黑拿着手电跟那照着。最终还不错啊，这个被丢回草丛。 哎呦，你看这词，丢回， 就扔 一撇撇 扔，扔回去了 啊，扔回去了。 随后呢，这些老师继续以现捉现放现讲解的教学方式，带孩子们实地考察，包括园里边的青鱼、蝙蝠、刺猬以及正在羽化的蝉。 哎呦，这天上地上的玩了个遍 啊、哎！这个奥森公园的面积有点大啊，这个夜探奥森的活动持续了近2个小时。别说这些家长和小孩也觉得不容易，都觉得特累。 嗯， 有的孩子就开始抱怨：“哎呦，我累了，不想动了，被蚊子咬了。”这时候这队伍一看也越走越散。记者呢采访当中发现，让小部分这个老师和同学以及家长兴致高昂的这个夜探活动引来了无数的质疑声。比如说，有市民孙先生就说：“一群人上来抓青蛙、捞鱼，用手电筒照着小动物研究半天，然后再给扔回去啊，再放掉。”考虑过动物的感受吗？ 嗯 啊，搜索的时候你践踏草地，这种行为合适吗？ 嗯， 而这种学习方式呢，有待商榷。而长期关注公园生态的网友奥森空间则认为，一旦啊这种模式啊被人效仿，这就会经常遭到啊这个损害，尤其是公园的这种动物啊、植物啊。公园呢是百姓的公共资源，不应该成为任何机构宣扬其理念的试验田。 没错， 有一位教育专家还说呢，说这个夜探奥森的活动啊有很好的初衷， 嗯， 它弥补了现在城市孩子拘泥于书本，就从图书上看，这是青蛙，这是蟾蜍，是吧，有机会立体学习，但是得注意正确的动机，要配以正确的实践过程，这才能收获正确的结果， 讲究方式， 对吧，你说你现捉现讲现放，从一开始就违反了园方规定， 嗯， 这属于不文明行为， 是 吧，这引导孩子犯错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让孩子改掉一个坏习惯，其成本远高于养成一个好习惯。从这一点上看，家长也应该考清楚是不是应该花钱然后参与这样的活动。 对， 嗯， 这言传不如身教啊。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啊不死学，不光看课本，亲近大自然真是好事儿，但是如此的不文明的这种亲近大自然，还不如不亲近呢。 而且确实啊，这样这个明确园方有规定的，还公然违反园方的规定， 嗯， 对于小朋友这个行为举止上来说，也是一种错误的引导。而且小朋友万一啊，就真的就是说，咱没有这样园方的规定，你就真的伸手去抓了那些小动物。如果以后孩子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是认为这些小动物是可以随便伸手触碰去抓的，以后在郊外、在野外遇上了其他这样的情况，小孩子受伤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觉得这都是危险和风险的潜在。昨天下午2点半啊，这个危险的潜在终于发生了。 嗯， 这个东二环东便门桥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嗯， 一辆由北向南开的20路公交车呀，由于这开错道了，他平常应该走主路的，结果他上了辅路。这上了辅路就上了辅路吧，一下就卡在了铁路桥下。 哎呦！ 事发之后，车上大约有8名受伤的乘客被送到了同仁医院接受救治，好在都没有生命危险。事发之后啊，由于北向南方向辅路呢受到管制，所以呢也造成了短时间的交通拥堵。 嗯， 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拥堵状况已经得到了缓解。发生事故的公交车已经被脱离现场，记者也注意到啊，公交车呢所碰撞的是一座横跨东二环的铁路桥。 嗯， 那辅路上面有限高，限高2米， 大公共要过于2米限高显然是不行的。 人家目击者陈先生说了， 啊， 这公交车呀平常都是走主路的， 嗯， 不知道他怎么今天就上辅路来了。那时啊，当时那辆公交车乘客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啊看车内人影啊，确实是有些乘客没座位，是站着的。公交车从辅路穿过铁道桥的时候，那车顶一下就卡在了桥上，车头钻进了桥下，车尾呢甩在外边，车顶上的铁皮啊那就被搓起来一大块，车窗户也被压碎了好几块。很快呢救护车就来了，公交车整体是没变形，但是啊乘客伤的呢也应该不重，但是确实有受伤。后来呀，记者也赶到了同仁医院，并且证实了目击者的部分说法。一位医护人员跟记者说啊，总共呢有8名伤者送到了医院，其中啊大多数人的伤情是擦伤，没有大碍，只有一个人啊因为惊吓是这个突发了心脏病。 嗯， 昨天呢，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博也发布消息啊，说受北京站前街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公交二十路绕行东二环路，下午2:30左右，二十路公交车由北向南在东二环辅路行至东便门桥下时，车顶卡在了桥梁横处，造成两名乘客碰伤。 哎呀，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走那条路了 啊！ 这不是交通管制吗？ 是 啊，交通管制，反正可能绕行啊。但是作为司机来说，一个起码的看交通的限行的标志和牌儿，标志牌儿是一个基本的职业素养。这两米的牌儿肯定是跟那儿挂着呢，对吧？ 对， 你至少知道那个地方自己这车有多高，不应该往里冲。所以有的时候还是真得有点责任心，千万千万不能走神儿。 而且这个上线路之前啊，确实应该查看这个地形，包括无论是从网上也好，还是线路图也好，这也不能说开到那儿跟前儿看着抬头两米，咱再倒车回去呀，是不是？错误路线的选择，确实是这咱这方面是有原因和责任的吧。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最喜欢哪位运动员？7967说，申雪、赵宏博、张丹、张浩、庞青、佟健。这佟健这俩字写错了啊，写的是大同的同，看见的见， 就知道你能认识 啊。他说我见过申雪、赵宏博，和赵宏博一起吃过饭啊，吃过西瓜，特别开心。您是什么样的情况跟赵宏博一块吃西瓜呢？他说我还在花样滑冰队食堂吃过饭啊，喜欢中国花游、艺术体操，孙燕姿、金妍儿、俄国的艺术体操美女啊，都喜欢。 我心里也在想，什么时候能一起吃个西瓜呢？ 这可能有机会呗，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过体育总局，那个奥运冠军灶还吃过饭呢。 哦、 啊，这是趁工作之便啊，去跟人家体会一下食堂。9159说，我最喜欢的是姚明，人家四肢发达，但头脑聪慧，富有幽默感。成为申冬奥大使当之无愧啊！ 好人马大姐说：“ 嗯， 我喜欢马布里呀、啊， 哎呦， 他把篮球冠军捧到了北京， 嗯， 就长得特像梁启超那外国朋友哈。 像梁启超，你见过梁启超啊？ 不是，那个中学课本上梁启超那画像啊，这马布里自己举着拍了张照片。 真的吗？ 说找着亲戚了吗？ 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最喜欢的体育明星啊！ 啊，我看到我们这个微信里边的名字啊，新朋友起名叫王哥的翅膀， 是重名吗？ 是你们家亲戚吧？ 也许吧，大表哥，小堂妹。 哎呀，您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交流哈，来聊聊您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嗯， 这个。朝阳群众你听说过吗？ 当然了、 啊、 这个并跟什么西城大妈和摩萨德什么克格勃 MX16 并称这世界第七大什么情报局 是吧， 就是朝阳群众很热情啊。结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 啊、 朝阳群众应该点赞的。有一名客人啊频繁上厕所，引起了三里屯一个酒吧保安的注意。 哎，频繁喝多了呗， 那也不能这么老频繁的上厕所呀。 那您观察的是够仔细的、 啊、这位保安随后就进了厕所，发现哎呦，这有刚吸完毒、啊、 是吗？ 把这个刚吸完毒的瘾君子控制并且报警了。这不是昨天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奖励了这名朝阳保安5000块钱。 怎么觉得这故事这么离奇呢？ 哎、这保安咱姑且化名叫王亮吧、 嗯、 也不好意思叫什么名，不好意思说嘛。 嗯， 这个说那天啊，那个男的行为有点异常 啊。 6月7号凌晨1点多，这个王亮在工作当中就发现有一名身穿时尚的，就是穿上一看特潮 啊， 精神特别亢奋，短短的一段时间上了很多回厕所。 嗯， 然后呢，这跟警方对我们进行的这个禁毒培训中说到的，说吸毒之后反应这特别像 啊，人家有专业基础知识在这做保证呢、 哎。警方跟他们进行过科普 啊。 王亮说呢，他在这名男子又一次上厕所之后啊，就悄悄跟过去了。 嗯， 说正常人上了厕所直奔目的地是吧， 哪还有时间想别的呀。 这名男子进了厕所之后先看看周围有没有人， 这不着急上厕所呀、 啊、王亮说这些异常举动更加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他肯定有问题。 在这名男子从厕所出来之后，王亮就进了厕所，并且呢在马桶间发现了吸毒用的吸管，还有那吸纸以及白色粉末状物体， 跟电视剧上演的一样。 哎呀，王亮随后就把这名男子就给控制住了，并且向三里屯派出所报警。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之后啊，把这名男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的审查。经过检验，这名犯罪嫌疑人尿检呈大麻阳性，而且呢，他对吸毒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朝阳分局呢，对这名吸毒人员也做出了行政拘留14天的处罚。这不是，人家保安王亮又获得了5000块钱的奖励。 行，反正这上次节目我还说呢，说吸上大麻再立新功，这回朝阳群众已经这个迎头赶上了，吸上大麻再接再厉啊。 其实我觉得真是有些事儿吧，关键是我们细心有责任感。像这位保安，这个本来呢不是自己分内工作，但是看到一些违法行为主动去举报，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同时呢，我们还是想说了1000遍10000遍老生常谈的那句话，我们啊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哎呀，珍爱生命不仅要远离毒品，还要远离赌博。 嗨， 这个四道口路附近呢那些地方有电玩城 啊， 这电玩城吧它也不是什么正规的电玩城 啊， 长期以来呀存在着聚众赌博的现象 啊， 小到400-500，大到10几万呢， 哦， 吸引了很多中年男女参与，并且现在啊有低龄化发展的趋势， 嗯， 涉案金额高达40-50万。昨天晚上海淀警方呢在前期侦查的基础上出动了200余警力啊，实施集中抓捕行动， 嗯， 分别将3个点聚众赌博人群和电玩城的老板以及员工等59人抓获归案，现场起获现金、电子的赌博那个电子币和手机等物品。记者呢跟随第3行动小组来到四道口路附近蹲守， 嗯， 这电玩城里边就哐哐哐特嘈杂的音乐声啊。夏天的夜晚呢本来天气就闷热，这些这个蹲守的民警们啊就被盯得满腿都是包。参与抓捕的民警小张啊，哪怕就是这样还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嗯， 人家眉头紧锁，死死的就盯着那行动地点。晚上9点钟刚过，那对讲机里传来了指挥部的命令，开始行动。话音刚落啊，民警分几路人马从正门和后门包抄，径直就冲到这个电玩城最靠里的那间屋子和中控室。警察蹲下不许动，正在里边玩游戏赌博的10多名中年男子啊这一下全愣住了，哎，旁边一间小屋子里啊有一满手都金戒指，一看就老板那样啊， 10个手戴了20个金戒指， 反正正跟10多名中年男子啊这几名员工啊喝茶看监控呢，呜呜叨叨一帮人，一看警察来了这满脸的错愕。根据另一名事主交代啊，他呢在这儿已经玩了10几次了，每次呢都是跟女朋友一块过来， 嗯， 我玩的不大，每次500块钱左右， 这还不大呢， 有输有赢，每次就玩一局， 哦， 赢了拿钱走人，输了那也走人。 嗨， 他说这个游戏大厅啊8个游戏桌，左侧的4个桌位啊那都属于玩的大的，得几万块钱到几十万， 嗯， 后边那4个游戏桌呢那算玩的少的，200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 这还少啊，甭管多少钱只要是赌博这就是违法， 这知道这一看就是常客呀， 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个警察叔叔出动的好啊， 嗯， 当然这种电玩城还是有一定的隐蔽性，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不能沾这些黄赌毒啊，有可能真沾完了之后这一辈子家里边的人都跟着受罪。 这之前我就听那个有朋友总是这个信誓旦旦的说什么大赌一伤身，小赌怡情， 什么 不管大赌小赌啊，这事儿真的是不能碰的，因为那个赌徒心理啊，您要是了解一下他那个里边的心理成因，就会发现真的到了那个份上的时候您自己就控制不了了， 嗯， 没有怡情这一说，真的伤身， 嗯， 伤人， 家里边人都跟着吃瓜烙，有可能这点钱全遮里边了， 就是， 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您，千万别干那种傻事儿。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在这儿我们也是想直播过程当中提醒一下，卖了个兜说了，说下大雨了，在亮马桥这边哗哗的， 发了一段视频呢， 是吧，大家都没带伞， 嗯， 幸好在公交车上，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这个朝阳门外不是建国门外大街到这个永安里路口，我们看好像还没在下雨啊， 反正这卖了个兜发过来这视频，一看亮马桥那边下冒烟了， 嗯，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哈，如果是那个有出行的这个需求，还是尽早的带伞。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北京市气象局预警中心也是在17:0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到21时啊，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的雨强比较大，可能伴有6级左右的大风和小冰雹哈，提醒您注意防范。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啊，生活当中您家里边的电表和水表一般啊都是让人家抄表或者是智能的啊。 是。 但是如果这家里边这个表能自己动手占便宜，我这比如水表往回拨，我就是使水，然后这字儿越走越少， 那不能够， 或者不走，这是不是有点占便宜之嫌？ 怎么可能？那不是都封死的吗？ 啊，我有高科技技术，都能开门锁防盗门，我还不能开个水表？ 你这哪是高科技呀、 啊？ 你这是投机钻营占便宜、 是吧？这挖墙角这不行。但是关键，如果是一家企业也这么干，那就说不过去了。北京的一家桶装水有限公司，咱就不说什么牌了哈。原车间主任张国强，据他说是受领导指使，通过回拨水表少报用水量。你想，一桶装水公司，它能少用水吗？反正少交电水费，一共少交了169万。 哎呦， 顺义法院因为盗窃罪判处张国强有期徒刑5年。这张国强不服上诉，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三中院终审改判了，以盗窃罪判处张国强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块钱。这个市检察第三分院市检第三分院说这一审判决说定性是准确的，都认为是盗窃罪，这他跑不了、是吧？就是案发之后啊，他这个公司这桶装水公司退缴了部分水费， 退赃了、 这个量刑的时候应该有所考虑，建议二审的时候改判。据说呢，他退了一部分，依然欠，刚才不是说欠169万吗？退了50万。还差119万， 这数额也够巨大的。 哎呀，反正这个三中院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个定罪和适用法律是正确的，那么提出了人家不交水费呢，然后说人家说法院也是酌情予采纳，反正最终是由5年判成3年了，罚金是3000块钱。不过话说回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就这种想法老想占便宜，有可能占大了就成盗窃罪了。您法律上那根弦儿千万不能松了，是吧？ 是啊，这有些便宜能占，没有什么便宜能占。想想差点没把我卷进去这事儿啊！ 你老觉得有些事儿能干是吧？ 对，有些事儿能干，有些事儿不能干。这占便宜这件事儿啊，咱就别打这歪主意了。吓得我差点犯错误了，你看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事儿，提个醒儿。昨天呢，家住在房山区某小区的这个李先生回忆啊，这早上赶着上班啊，没想到一出门，哎呦，我车轮胎被扎了。当时包括自己家那辆车在内，周边10多辆私家车的车胎呀，都有被扎漏的痕迹。在这小区也看到啊，小区内呢，随处可见被扎胎的车辆。在一条100余米长的道路上啊，路两侧停的10多辆车呀，没有一个幸免的。其中3-4辆车那个底部啊，还被支起了千斤顶。靠近道路内侧的车胎啊，整个连轮子都没了。一位车胎被扎的车主跟记者说啊，很多车主报警之后啊，已经将车辆拖走维修。有的车主就干脆就先把被扎的轮胎给卸下来，叫人上门修车，新胎还没来得及换呢。车主郭女士回忆说啊，那天晚上我11点多把车停楼下，当时停的时候轮胎还好好的呢，早上6点多钟一起来车胎就瘪了。很多赶着上早班的居民下楼取车的时候，看见车胎被扎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当时啊还有一车主啊都开出车位了，结果发现这车怎么开着开着歪的呢，停车下来一看才发现外侧前后车胎都瘪了，那没办法，只能把车横停在路中间等着拖车，这一下导致后面的很多车主都没法开出小区。记者也注意到啊，小区内所有损坏的车辆的那手法啊都相似，只是就扎外侧的车胎，而且啊有明显被扎透的痕迹。车主胡女士就特生气啊，这扎轮胎的人呐，肯定是看准了停车多的地方，那是挨个扎个遍，你看那手法多熟练呢，扎的全都是最侧面最薄的那一层，想补都没法补，那就得直接换新的，损不损？你说。小区的保安跟记者说啊，事发之前呢，没有看到可疑的人进出小区，也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在小区里游荡。永隆物业相关负责人刘女士也说，物业呢对这件事儿并不知情，因为呀，业主发现车胎被扎之后啊，都是直接报警处理，他们能做的呢，只是配合警方调查。 这够缺德的哈，这个什么仇什么怨，把10几个都给扎了。您要是觉得这惊险刺激，这个。以后在派出所好好反省一下。另外呢，就是这种监控啊，必须得有。我觉得有的时候，照不着人，然后不能破案，这确实也不太合适，是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因为时间有限哈。这个很多人都在喜欢马布里，像好人马大姐也在说，他把篮球啊这个带到了北京，其实不是，就是人家个篮球冠军 啊，碰到了北京。 嗯， 啊，还有 山外有山说，我最喜欢的是网球运动员莎拉波娃。 嗯，我也喜欢。 我爸爸喜欢阿加西。 哦， 啊，很早年了哈，在我很小的时候了。 那头发也不多。 那基本上就没几根。 博安博新说这个没什么特别喜欢的明星。哎呀，这有点丢人。老周说喜欢穆铁柱哈，这也是一位篮球运动员。 张青喜欢荣国团。 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像七四五四也在说喜欢国安队的昔日三杆洋枪冈波斯、安德烈斯、卡西亚诺。卡西亚诺不是同时期的啊，还有首钢的马布里、马季奇什么的。马布这个有点乱啊，这些人名都是外国人啊，这肯定是促进我们首都的体育事业发展。 反正